才能够拥抱所有。多少凄酸亦是得多，多少次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春天里手痛的环节，你突然 说起 雨下的，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雨下的夜，我的爱已就这样溺水，院子落叶跟我的思念好过一点，几句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你只是在 将会克服一切，在我心中。

怪我忽略你像透露的疲倦，你视而不见我努力做的体贴，我们的差别在于对爱的感觉，你要浓烈我要细细入睡，我以为我能付出你懂爱却出现裂缝，怪于我没有那温柔用一夜去守候，可能失去的你人生担心是否有用，我以为我能付出你懂爱却出现裂缝，心脏不理在蜷缩，留下惊慌的我没有机会重头，破碎的心还是对你心有独钟，你怪我忽略你像透露的疲倦，你视而不见我努力做了体贴，我们的差别在于对爱的感觉，你要浓烈我要细细入睡， 时光。

我100分的女孩。 那个女孩 留着长长的 头发， 穿着白色的 衬衫， 很专心听我说话。 她的身上 有着淡淡的玫瑰花香，认真分析着我的笑话，谁也不应该重回她的倔强。那个女孩 是男生不要 太帅， 但脾气不耐 太坏， 会唱歌的那声脆让她崇拜，开个笑就停不下来，眉毛竖直我独到一般，没想到我们会喜欢同一种女孩。 What a girl。崇拜她的倔强，那个女孩 说明年想去 希腊， 她现在想学 吉他， 想要写一首歌给自己来唱。她的小狗她叫做卢卡，她的生日是3月18，该不会我们说的是同一个女孩？ What a girl。 唱歌的那声嘴让他崇拜，那是他曾经说过的话，对你对我可能还对他，没想到我们会输给同一个女孩。就当做我们的默契吧，就当做我们的秘密吧，就当做我们从没遇见那个女孩。 What a girl。 我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969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分享职场干货，讲述职场故事，这里是969职场秀，我是周周。俗话说最高的情商呢，就是满怀感恩的去工作。不知道在职场上的你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呢？有一位父亲曾经告诫儿子，工作了就要用心，假如第一份工作就有很好的薪水，那算你运气好，要努力工作以感恩惜福，万一薪水不理想的话呢，也要懂得在工作当中提升自己的技艺。其实这一段父亲说的话还是蛮令我印象深刻的。或许每一份工作都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但依然要感谢工作环境，满怀感恩的去工作。所以今天的节目呢，也给你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一位程序员在一家软件公司干了8年，正当他干得得心应手的时候，公司倒闭了。这时又恰逢他的3个儿子刚刚降生，他必须马上找到新的工作。恰好有一家软件公司在招聘程序员，待遇很不错，他信心十足地去应聘了。凭着过硬的专业知识，他轻松地过了笔试关。2天之后就要参加面试，他对此也是充满了信心， 可面试的时候，考官提问的问题全是关于软件未来发展方向的，他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所以理所当然的被淘汰了。不过这家公司对于软件产品的理解让他耳目一新，于是他给公司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上这样说道：贵公司花费了人力物力，为我提供了笔试和面试的机会，虽然我落败了，但长了很多的见识，谢谢你们的劳动，非常感谢。这封信经过层层的传阅，后来被送到了总裁的手中。三个月之后，这位程序员意外地收到了该公司的录取通知书，而原因就是因为这家公司看到了他知道感恩的品德，于是在有职位空缺的时候自然就想到了他。十几年后，凭着出色的成绩，他也成为了公司的副总裁。所以在企业中，知道感恩的人最为受欢迎。人力资源的专家也表示，许多知名的企业在招聘员工的时候，看重的不仅仅只是他们的专业知识，而是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融入企业的速度。换句话来说，就是你是否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踏实的做人，踏实的做事。而我也相信，感恩会开启每一位职场人路上的神奇力量之门，迎接你的也将是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成功机会。所以即使工作不顺心，也要好好的调整状态，记得每一天都要怀着感恩的心去面对你周围的人和工作以及你的全世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职场秀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跟周周一起继续分享好歌曲。 你说人生

界不肯回，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曾经我以为我自己会后悔，不想爱的太多，痴心绝对，为你落地一滴泪，为你做任何改变，也换不回你对我的坚决。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直到那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 虽然多项研究表明人的自然寿命能够达到100岁以上，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大多数的人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健康对于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人体健康有五大决定因素，父母遗传占15%，社会环境占10%，自然环境占7%，医疗条件占8%，而生活方式却占到了60%。我们总是有挥之不去的烦恼，其实真正让我们迷惑的，永远都不是外在的困境，而是那些控制了我们思想的负面情绪。情绪是生命感受的晴雨表，也是了解我们自己的窗户。所以我们更需要学习的是驾驭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所操控。不管今天你有什么样的情绪，静观它，品味它，体验它。爱自己从关注自己的情绪开始。 清晨10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地走路。 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